用一首奶茶刘若英的《十五岁》给十五岁的自己，继续这首歌，开始我们全新的2018年十月份正式工作日的爱的更焦点。这样一档电台点歌节目的参与方式和过去没有分别，还是登录新浪韩立微博，我会在直播之前呢发表一个帖子，这个帖子下面呢你可以评论点歌，也可以私信我，告诉我今天晚上你想听到什么歌曲，都可以的。好的，下面呢继续为各位派送祝福。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发来私信给我的一位朋友，他想点播的。他说，丽，今天是我29岁的生日。都说三字头之后如果还是一个人的话就要更坚强了，所以我希望29岁这一年快点遇到他。生日快乐， 我一直飘零到被你嫌弃，如今望着反映窗户玻璃，有个我陌生又熟悉。I can smile a little more, sing a little more, feel a little more, 全因为你。说好了要为幸福与天天地练习，练习 laugh a little more, I love myself a little more, 要学会更加善待我自己。为你我变成了 better me。只能代替一切言语，有一天生命会老去，还好谢谢有你。在你眼中 I see the better in me, cause I can smile a little more, sing a little more, feel a little more, 全因为你。说好了 在29岁这一年能够遇到他，陪你一起进入到30岁人生的光景。但是如果说遇不到的话呢，也千万不要太消极太害怕，因为你身边无数的已经过了30岁至今还是一个人的女性，不也还是按部就班的非常脚踏实地的走好他们的人生路，同时每一天也过得很充实很美丽啊，并不因为生命中一定要有他或没他日子才会有改变。重要的是你要有自己先有能力先爱好自己，才会有余力爱好别人，不要把你的人生全部都寄托在别人帮你改写上。好吧，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啊真的是每每听到它也会觉得 阳光下有一个可以宝贝的人真好。这首歌呢是来自我们的听友，一位叫做王梦成的先生要送给女友的。他说女友的手机铃声就是这首歌，他非常喜欢，所以今天呢要送给女朋友这首梦蔚的宝贝。 不知从哪天开始，不知到哪一天止，你一直都藏在我心底，时光停在你眼里，害怕的不敢深吸，我好想住进你的灵魂里，轻抚着你的头，睡吧，我在你梦里，不管心在哪里，宝贝，我记得你。不知从哪一天起，再没有你的消息，这世界忽然间不美丽，阳光下的我怀念你，等待着你的归期，我好想偷进你的怀抱里，紧握着你 宝贝着的感觉真好。但是我相信哈，每一个成年人当你在爱情当中被对方称呼为宝贝的时候，其实也知道自己同样也会对他赋予爱，赋予责任，更多的要保卫宝贝他。宝贝 A 出场之后呢，宝贝 B 就要登场了。卡奇花生说，我想给我的宝贝点播一首张悬的宝贝，我会永远爱他的。好吧，今天晚上还真是宝贝云集哈，大家都想把自己对于心中所在乎的人那份情谊透过一首歌来表达出来。如果你也有此意的话呢，也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我呢也会尽量的满足你的要求。好吧，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就让这位宝贝登场。不过好像这位宝贝今天晚上在这个出场的时候呢遇到了一点小问题，大家不要着急哈，稍后呢卡奇花生的宝贝会登场。而此时此刻呢，我想这首歌响起的时候，一定也有朋友会想说，好久不见。 我来到你的城市，

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15度，最小相对湿度1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饭店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饭店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文化资讯。吉祥物是奥运会视觉形象系统与景观设计的重要元素，也是最受欢迎、最具纪念价值的奥运品牌形象。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残奥会吉祥物设计论坛在中央美术学院召开，中外专家共同出谋划策，建议吉祥物设计要展现多种多样的中国元素。目前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残奥会吉祥物的设计征集活动仍在进行中，10月31号将是递交作品的最后期限。再来看2018北京国际设计周昨天闭幕，本届设计周举办上千项设计活动，来自30多个国家的上万名设计师及设计机构代表参与了本届活动，吸引现场观众超过800万人次。本届设计周以致敬生活为主题，设计周奖项在历年经典设计奖的基础上新增设了传统工艺设计奖和服务设计奖两个专项奖，期间围绕设计提升城市生活品质、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等核心议题，在京津冀各大文化创意场举办的论坛及沙龙等学术活动达200多场。最后再来看第四届北京诗歌节日前举行，诗人芒克、严厉、树才等与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牛津大学等200多名海内外学子一起吟咏诗歌，共同对话。中央民族大学朱贝古诗社创办的《朱贝古诗刊》第七期，因其提供一片精神高地，体现高校青年诗人诗歌的写作态度，获得了第四届北京诗歌节最佳高校诗刊奖。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在2018年24节气寒露的夜里来听韩丽带给各位的电台点歌节目《爱得更久点》，一晃陪伴大家在晚上九点钟也有6年的时间了。很高兴在这个时刻里，你依然觉得一天忙碌之后听听亲情、友情、爱情的祝福，对自己而言是一种精神充电。 看起来朋友 需要温暖吗？ 知心的没几个， 让你取暖。 最关心的就是你，尤其在这些年后分开的那么远，感情就更难说出口。 回程的机票在手，也许明天就走，其实都可以更改的。只要你开口留我，只要一个理由，就能让我停留。 别太晚，别太乱，别太烦，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谈情感，虽然所有相聚都可能面对零散。 走在大街的日子多简单多自然。 一首很经典的王力宏和彭羚的《让我取暖》，大概也是在这个寒露的夜里给很多朋友带去温暖。因为有时候真的不管你身上穿得多暖，但如果你心里面有一些寒意凉凉的心情还有感觉的话，你还是会觉得有一种刺骨的凉。所以人呢要做自己的小太阳，也希望你的回忆里有更多的温暖和阳光。越长大越孤单是什么情况？首尔情绪的使然，还是一直状态就是这样了。 多年以后你回到我身边，不安全充满了你疲倦的双眼，看着我也告诉我，你是否依然相信童话。你曾对我说，每颗心都寂寞，每颗心都脆弱，都渴望被触摸，但你的心永远的燃烧着，永远的不会退缩。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不安，也不得也不得不收回曾经的话，问自己你纯真的眼睛哪去了。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不安，也不得不打开保护你的降落伞，也突然是。 一步的行动不能等，进京沃尔沃置换政策限时开启，最高补贴18000元，同享3年36期无忧购车计划，详情欢迎到店品鉴。 晚上9:4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收听《爱的更久点》，10月8号你上班上学后的第一个晚上的节目。最后这首歌呢，来自飞儿乐队的《三个心愿》。我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今天晚上点播，但有时候因为你的歌没在直播间，我没有办法满足的所有听友们。点歌的小纸条我都已经看到了，小海同志归来，要坚持住。 我喜欢你 回北京第一天， 回家的七天被父母唠叨相亲，很多家人和朋友不理解我快30岁了，但是在北京不是不想找女朋友，而是真的在等一个人呢、也许他和我一样在听974。 我喜欢你爱逞强笨笨的笑脸，在心中抬头挺胸坚定的信念，这个辽阔世界不够完美，但有了你在我身边什么都很 OK。 第一个誓言为你把幸福飞机天涯到海角融化到呼吸，一个誓言消失就要掉眼泪，好像有太多的事只能自己背，其实只要你说一句 OK， 现在就立刻马上变成你的 Superman。 这世上最重要的不只是誓言， 愿你们的三个心愿，2018年余下的三个月的三个心愿都能够一一的完成。对啊，这已经是2018年的第四季了啊！想想我们在新的一年到来之时，肯定许下了很多愿望，但是呢，由于种种原因呢，可能都不见得哈一下子都完成。